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五篇，箱子，第三集。孟千姿见到山胆的兴奋，在五分钟之后也就差不多消失殆尽了。这不是产品，打开了还能附赠说明书。他实在不知道这山胆有什么功能效用。不只是他，他的姑婆乃至更早的前辈们都不知道。那位玄制山胆的祖宗奶奶也真是邪性，别人留遗产必对子孙交代清楚，金几箱，银几笼，田地几何。这位奶奶呢，什么都不说也就罢了，留下一手祭子也是云遮雾罩，让人想破头。 山胆治水晶，你得把它带出去才能知道怎么克制吧。 话是没错，但只是来看一看，姑婆们都犹豫不决，争论了好久，要是就这么贸贸然带出去了，还不知道会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呢。 而且连孟千姿自己隐约都觉得有些东西不要乱动的好，就好像多米诺骨牌，看似只轻轻推倒了一块，谁敢说无穷远处不会产生排山倒海般的巨变呢？孟千姿凑进去看，嗅了嗅，没有味道，想摸，手几次伸了出去又缩回来，最后下定决心，只伸出一根手指往前戳，身子尽量外撤，一副准备随时掉头奔逃的架势，看得江恋又紧张又好笑。好在一戳之下并没有什么异样，只知道是有点温软的感觉。有了这一戳打底，孟千姿的胆子便大了起来，敢上手去摸了，还掂了掂重，也就是个苹果的分量吧。他没见过祖牌，但听水鬼形容过，说是黑褐色，硬的，刀劈斧凿，连个印儿都不留。这山胆却是莹白温软，略一使劲儿，会随着掌力变换形状，然后渐渐复原。一切还真的都是反着来的。他招呼江恋过来，想看看旁观者是否能有什么不同的见解。然而，江恋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他甚至试图去拽那山胆，可那悬索好像有无穷的弹性，任他拉去，然后慢悠悠地缩回。两人束手无策，那场面颇似两个懵懂小童，面对着从未见过的玩具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无从下手。 哎呦， 正茫然间，身后传来了哼哼唧唧的声音。是神棍终于元神归位，四下摸索着摇摇晃晃站起来了。虽说这时势不高，但对于神棍这种毫无功夫底子的人来说，这一摔还真是挺惨。毫不夸张，落地的这一瞬间真是眼前一黑，然后无数的小金星不停地舞动。神棍的神魂就在这群金星间胡萦乱绕，孟千姿和江恋的对话明明字字都听得清楚，却句句都不理解。好不容易缓过来，挣扎着起身，身体发飘，脚步打绕，也没了方向感，醉汉般迷迷糊糊直往前走，都没有看到山胆，只盯着前面挡路的山壁发愣。 哎，这是什么呀？枯藤、老树、昏鸦。 这一句提醒了孟千姿和江恋，摔下来之后注意力都放在山胆上了，还没仔细打量过这间石室。跟上层一样，这间石室的山壁上同样有无数蜷曲的石毛和金花，但多了一样东西，大且显眼，乍看上去像挂了幅巨画，目测高约两米，长在三米多，但仔细一看就知道不是画了，是无数细长的枯藤，蜷曲盘缠，满满当当，挤满了这长方形的画框，如无数乱麻，完全不成图符，跟老树昏鸦也浑无关系。神棍估计是词曲记得太熟，顺口就说出来了。 花盖，这肯定是花盖。你看，这齐齐方方的，下头必有内容。这些骨藤盖在上头，是为了遮住什么的？ 孟千子的心砰砰跳，三两步走到近前。 也许这儿既悬了个山胆，不可能不交代点什么。也许这藤盖之下有大幅的流书，详细解释了山胆的由来，以及如何去克制阻牌的法子呢。 神棍揣了颗急跳的心，弯下腰撅着屁股，试图去掀藤盖的左下边角。他的原本用意是想轻轻掀开一点边，看看被盖住的石壁上是不是有字迹或者图画什么的。哪知这些枯藤早已干朽了太长的年头，压根经不住外力掀接，当下咔嚓咔嚓断裂跌落下好多碎蔓来。神棍吓了一跳，有点手足无措。孟千姿倒不以为意， 都碎了又不能接回去，随他吧。 再一看，碎掉那一块的边角下并没有什么字痕， 可能这只是留白处，毕竟中国人不管是写字还是作画都不兴挤满边角。 见孟千姿并不反对，神棍小心翼翼屏住了气再接。哪知尴尬的事儿又来了，他用的力道已经够轻了，但这些盘缠的藤枝实在是太脆，几乎经不住一点力，哗啦哗啦又碎落下一大滩来。这一下左下方已经露出一大块了，但石壁上仍是光秃秃的，凿磨得十分平整。 难道重要的字都写在画幅的右上角了？哪有精心编制藤盖去遮一面空石壁的道理？ 神棍又回头看孟千姿，虽然只是一些藤枝，但毕竟是山鬼的地盘，东西在他手上一再损毁，总得多看几眼主人脸色。孟千姿的好奇心也是越来越强，他给神棍吃了颗定心丸。 没事，跟你没关系，再揭开一点看看，有什么事都算我的。 神棍舒了一口气，再次抬手去接。江恋见他这诚惶诚恐的小心样子，实在觉得搞笑，忽然上前一步，伸手就去拉拽那些藤枝。 要看就看个彻底，何必磨磨蹭蹭浪费时间。 他这一拉倒也能用摧枯拉朽来形容，刹那间咔嚓断折声不绝于耳，木屑乱飞，细尘散荡，呛得人直咳嗽。神棍一阵心疼，正如小心翼翼的考古学家见不得外行大挖大铲一样，顿时就急了，连连大叫道： 停下，停下。 江恋停了手，轻轻掸了两下又退了回来，定睛看时，藤盖几乎有一多半都被扯没了，然而露出的石壁上仍旧空空如也。不用去接剩下的，这石壁上确实没内容。神棍脑子里嗡嗡的，喉头干得厉害。 怎么会呢？这么一大块地方这么显眼，分明是有所表达呀。哎，不对不对，一定是有什么地方自己没想到的。 他耳朵里飘进孟千姿的声音， 还真是空的。 又有江恋的声音传来， 是啊，就只有这些枯藤一根缠住一根，跟打结似的。 打结？ 神棍脑子里灵光一闪，赶忙趋前去看，这两米乘三米的画幅是有边框的，也就是说最初削凿的时候画幅部分是稍稍凹进山壁里的，所以在四周留下了一个长条的框形。他一下反应过来，那个心疼啊，真如被剜了块肉，险些吐出一口老血，大叫道： 哎呀，错了错了，是我们想错了。哎呀，我大傻子。 他转身看向二人，捶胸顿足，先指自己又指孟千姿： 你想死吧。 神棍变通的倒快，手指一移转向江恋： 你二傻子， 你把话先说明白再扣我帽子也不迟。 好，说明白就说明白，好叫这俩人晓得无心之举犯了多大的错。 我们呢，都犯了自以为是先入为主的错，跟灯下黑差不多，看到这些藤枝密密麻麻 就以为是个盖子，底下必然藏了东西。哎，可是啊，可事实是底下什么都没有，这就说不通了。因为这些边框确实是特意凿取出来的，也就是说，这块画符的确在向人传达着某种信息。信息在哪儿呢？就是这些藤枝本身，就是他们本身。你说，我先还没反应过来，后来听到两个字打结。打结让你想到了什么呀？这些藤枝缠绕是不是结成了好多好多的疙瘩？结绳记事啊，这是结绳记事。 结绳记事， 神棍眼泪都要下来了，他吸了吸鼻子，嗓子眼几乎带出了哭音。 没错，我小的历史老师提到结绳记事的时候，就会嘲笑一下上古的人太笨，说买头牛系个绳疙瘩，借个钱系两个绳疙瘩，交个朋友系三个绳疙瘩，一年之后拿出来一看，全是绳疙瘩，什么都忘了。但是啊，你们仔细想想，上古的人真的会那么笨吗？皇帝造司南车，雷祖养蚕抽丝，伏羲创太极八卦，你现代人都还未必搞得懂那卦象里的道道呢，他们能那么蠢，只拿一个两个疙瘩记录事情？哎呦，这结绳记事啊，一定是有着一套复杂的结记手法，只是咱们看不懂罢了。刚刚那些藤枝数量很多，足有上百根，盘缠结迹，我敢说必然是个长篇幅的在向我们描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要是不重要的话，也不会放在这么隐秘的崖下，下了九重山还不够，还得斗舌头再下一层了。可是小恋恋这个长了蟹脚猫爪子的，你拼命拽他干什么呀？咱们再接一点儿看看就行了，本来还能留一大半，现在可好了，就剩这么点了。 他伸手指江恋，手指头都激动得哆哆嗦嗦的。 原来如此，听着是挺符合逻辑的。这石峰外头胆气两个字是仓颉造字，怎么里头反而是结绳记事？没记错的话，结绳记事比仓颉造字还要老吧。 神棍虽然气他气得要命，但涉及学术部分还是忍不住去答。 哎呀，我说小恋恋啊，这个要看实际情况，新生事物取代旧事物总会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就好比现在吧，哪怕智能手机已经很流行了，老式的按键机还没有完全被替代呢。仓颉啊，是皇帝时期的一个史官，上古那时候信息传播的速度都很慢，结绳记事并不会马上就被淘汰，肯定还沿用了一段时间。 哦，那是我太鲁莽了。不过反正咱们连仓颉造字都看不懂，就更加看不懂结绳记事了。 哎，这什么态度啊？言下之意是反正看不懂，毁了也就毁了。 孟小姐，你听听这叫什么话呀，身为连办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开除，必须马上开除。 不知道也就算了，现在知道了还说风凉话。 江恋不吭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开始清嗓子， 那种故意捏着嗓子的咳嗽，咳一声还不够，又咳一声。孟千姿奇怪，瞥了他一眼。没错，江恋是在咳嗽，但咳得不紧不慢，眉梢眼角都尽了笑，悠悠闲闲，不慌不忙，又藏了一点小狡黠，似乎是专等着谁来揭破什么。 你？ 对啊，我。 神棍正心疼的心头泛苦水，听这两人还一唱一搭，你你我我的，真是气得想暴跳。哪知孟千姿在他背上推了一把， 快去求求江恋，这结绳记事嘛，还能回来。 回来？除非他能让时光倒流，不然怎么回来呀？ 时光倒流那是没什么指望了，不过如果你知道贴神眼是什么。 孟千姿话只说一半，剩下的留神棍自己体会。估计是知道贴神眼的道道，神棍愣了一会儿之后，兴奋地叫了一声，直冲上去抱住江恋，想拍他后背，又想起他背上有伤，只得手臂干举着，又跳又叫。 嘿嘿，哎，小恋恋，你是不是会贴神眼呀？ 哼，略会一点。 哎呦，太好了，小恋恋，你可救了你老哥哥了。 江恋也笑，到末了有点感动。 从没见过像神棍这样的人，一秒钟暴怒，一秒钟又狂喜，但并不针对谁，不是为钱，也不是为个人利益，只因为这东西稀罕，有研究价值，哪怕他根本就看不懂。甲骨文金文什么的还有迹可循，可以推导，但结绳记事，即便我原样画出来，又怎么去解呢？ 不过他并不打击神棍的积极性，拍了拍他后背，又指着山胆， 行了，先别管结绳记事了，更重要的东西在那儿呢。嗯，你去用自己的直觉感应一下，这个是真还是假。 话还没完，神棍双目放光，一把将江恋推了个踉跄，直冲着山胆去了。江恋无语，手都还没放下来呢，只好顺势去掸身上的灰。他刚刚已经看足了山胆，也不想再过去凑这个热闹，一眼瞥到了孟千姿。 问一下啊，你这次是不准备取胆了吧？如果想取胆，怎么取啊？动刀子？ 那根悬索似有无穷的弹性，怎么扯都扯不断。不过江恋直觉，即便上刀子割，也未必会有结果。孟千姿右脚点起，给江恋看他脚踝上的金铃。 你以为动刀子就有用？符射金铃不是九种符文吗？其中有一种就叫断胆。我估摸着想取山胆，就得靠这个符文了。 孟小姐，孟小姐，这个山胆能碰吗？ 神棍垂在身侧的手兴奋地在裤子边上搓来搓去，只等着孟千姿一句批准了。 可以，试过了，没问题，喜欢的话想扯都行。 神棍吸了吸鼻子，右手手掌在裤边又擦了一回，这才小心翼翼伸手拖向那山胆。孟千姿觉得他实在好笑，正想说什么，一件叫他猝不及防的事儿发生了。那山胆如瓜熟蒂落，果梨枝头，呼的一声轻响，悬索尽数收回，融入胆中，然后轻轻落在了神棍的手掌上。神棍不明就里，还转过身喜滋滋地拖给孟千姿看。 哎，孟小姐，你们家这山胆好神奇呀，那还没碰着它呢，它自己就落下来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